是穷人家里半个葫芦，成的本是这穷人家的刀。咱穷人种的庄稼，应该穷人受过分地主，把粮食抢光他地夺走。咱穷人血汗流干，烦恼两手空空，锅底朝天，铺个脏灶的见人影，带一碗多粥。要饭的瓢盒子捧白粥，我流浪南北度过多少冬夏与春秋，我头顶的瓢挨门乞讨，行路艰难，你是多风扛雨的好朋友。我怀里抱着瓢，露宿荒野不敌改天，你是当寒送暖的贴心肉。他们还不家酒肉透了胃不走，住不吃走不闻，成个烂菜酸汤也要到穷人的瓢里头。走腿子们他们砸碎半瓢斩不走，这寒寒的举起一片就气得脸的臭，吃人的豺狼张牙舞爪到处走，天下的地主都是咱们穷人的死对头。拼破瓢麻子儿聚得缝了九十九，一针针一件件，针针线线落第三头，盼来了穷人的吊灯。风寒冷一轮，红日照当头，穷人当家做了主，我儿孙满堂风衣，祖师我是什么都有，你就是我翻身的见证，传家的宝贝世世代代永传流。我忘不了抱桥要饭挨着门的走，我忘不了财主家他把穷人当马当牛，我忘不了雕塑几代卖儿卖女割碎我的心头肉，我忘不了爹的仇恨千年痛苦，几家欢乐万家愁，我忘不了共产党领导革命多少先烈，非打热血把红旗染透，还敢走着黑暗的制度，打得我说瞧啊瞧，快打得深仇大恨，赵公青年你可一句都别漏，让他们一不思天就爱今天，要永远记在心头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赵一鸣先生当年留下的插曲《瓢》的演唱录音。那毕竟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哈，所以刚才这段的音响效果呢有些不能尽如人意，请大家原谅。那节目播送到这儿呢，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哈，我们这个按照今年节目制作的这个规定呢，一到三月份呢播出新制作的空中曲苑节目。那么从4月1号开始呢，一直到6月30号呢，我们将重播